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一张1983年中国男子篮球队的全家福照片中，站在后排的一个年轻人比其他队员明显高出了一头，这个人就是穆铁柱。穆铁柱1977年被选入中国男篮，他的加入使球队的平均身高提高了3厘米。然而在19岁以前，他除了身高比正常人高以外，根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体育训练，进入体育圈更是充满了机缘巧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来为您讲述一下篮球巨人穆铁柱的那些传奇故事。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1969年的农历腊月初一，山东省东明县的集市上，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巨人，轰动了整个集市。巨人被卷在人流的漩涡当中，他那赫赫的身躯如人海上屹立的一座孤岛，相比之下，周围的人都变成了小人国里的居民。只见他憨实地挥着蒲扇般的大手，企图使人们让开路，但是他每走出一步都很困难，人们拥挤着，围观着，翘着脚尖，伸直手臂和他比量着。那些上了年纪的东明父老们惊诧不已地仰看着这个后生，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在这贫瘠的老茧窝子里，竟然能生长出这么高大的身坯子。一群赶集的工人回到了县机械厂，他们余兴未尽地谈论着刚才看到的情景。忽然，他们看到正在车间门口焊接篮球架子的体伟章，立刻拥上前去，嘁嘁喳喳地说开了：“老张，我们刚才见了一大高个儿，我翘起脚还没够到人家的下巴。”体伟章站了起来，年近40的年纪，矮矮的个头，瘦瘦的身劲，作为一名男子汉似乎显得不够气派。这个体伟章名叫张凤奎，原来是县实验小学的一名体育教师，后来调到县体委工作。其实当时的县体委只是一个空牌子，甚至连块牌子还没有，没有一间办公室，也没有一块运动场地，没有一个运动员，只有张凤奎一个人在这儿唱独角戏。由于他连个封号也没有，人们便喊他体伟章。听了工人们的议论，张凤奎连忙问他的年龄大不大。工人们抢着回答：“不大。”“那他在什么地方？”张凤奎追问。工人们异口同声地喊出：“东关。”张凤奎立马扔下手里的活计，瘦小的身子像弹簧一样弹出了机械厂的大门。他急迫地在集市上穿行着，寻觅着，从东关到西关，从南关到北关，然后又钻进了一条条偏僻的小巷。然而大高个找不见了。张凤奎打探过往的行人， 似乎每个行人都曾面对着巨人发出过惊诧和赞叹，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巨人来自何方，去向何地。一定要找到他，张凤奎在刺骨的风雪中爆裂着这个火热的愿望。倘是高才，失之交臂将遗恨千古。从初一找到初十，张凤奎终于在巨人的一个亲戚家找到了他。张凤奎顾不上客套，上来就问：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穆铁柱。 巨人边说话边礼貌地站了起来，脑袋差不多够到了房梁。张凤奎不由得心花怒放，又问：你打过篮球吗？ 穆铁柱摇摇头：没有。 随后张凤奎把穆铁柱带到了体委，翻出一个破篮球对他说：来，你站好，我丢个球你接接看。张凤奎把篮球向左面虚晃了一下，然后向右面投去，他想测试一下穆铁柱是否具备一个篮球运动员在瞬息万变的球场上所应当具有的机智。穆铁柱并不愚钝，但是由于瞬间的迟疑，篮球落地了。说时迟那时快，穆铁柱伸出那蒲扇般的右手，插开了五个手指，一下子把那个反弹球牢牢地抓在手中。与其说是抓，不如说捏更确切些。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捏，被张凤奎那电光般的眼睛捕捉到了，他看到了年轻的巨人身上所潜在的宝贵素质。张凤奎又把穆铁柱带到了篮球场上，来，你伸手够一够篮板。穆铁柱轻舒圆臂，抓住了离地3米05的铁篮圈，然后又把坚实的篮板拍得砰砰直响。穆铁柱当时并不知道，他拍打篮板的同时，球坛的大门也已经被他同时敲响。 如今小巨人姚明名满天下，无人不晓。而在上世纪80年代，也有一位名震篮坛的巨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篮球巨人穆铁柱的传奇故事。 张凤奎意识到，穆铁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篮球运动员材料，他身上潜在着堪与世界上那些著名的中锋相匹配的素质和条件。自己那个一穷二白的体委承担不了训练这个超级运动员的重任，国家需要他。临别时，他告诉穆铁柱：明天你来换一双布鞋。当穆铁柱蹒跚着他的巨人步伐走上乡间小路的时候，张凤奎给山东省体委打了一个电话。 是这样，我们这儿有一个青年，身高2米20，是块好中锋的材料。 省体委的人听了之后顿了顿，对张凤奎说：这样吧，我们研究研究吧。无论如何，这个回答还是给了张凤奎一线希望。第二天，穆铁柱来了，他脚上换了一双布鞋。张凤奎高兴地说：我已经汇报给省里了，他们正在研究，从今天开始我教你打球，你就住在我这儿吧。穆铁柱点了点头说： 我回家背些粮食来。 张凤奎一摆手： 不用，我的粮食够吃的。 就这样，张凤奎自费招收了第一个学员穆铁柱。从此，已经错过了最佳训练年龄的穆铁柱开始接受起了严格的篮球基本功训练。每天清晨，带着朦胧的夜色，张凤奎就把沉睡当中的巨人喊醒，带着他跑向广阔的原野。夜晚，穆铁柱就睡在大案板拼成的床上，盖着张凤奎从招待所借来的四床棉被。训练之外，张凤奎还给穆铁柱打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他给穆铁柱讲述了篮球运动的兴起和演变，讲述1958年中国和原苏联的篮球对抗赛当中，对方如何仗着2米18的高大中锋克鲁明的空中优势赢得比赛，讲述当时国外篮球运动的飞速发展。讲到动情之处，张凤奎从床上爬起来对巨人说： 铁柱，打球不是为了吃顿饱饭，是为国家争荣誉。在国际上，谁家打赢了球，就升谁家的国旗，奏谁家的国歌，记住吗？ 穆铁柱当然记住了。当张凤奎告诉他，如果他惯性弯着腰脊能伸直一点，他至少还能再高出5厘米之后，穆铁柱睡觉的时候都会悄悄地把枕头从头部移到腰下，为祖国去挺直每一根骨骼。 如今小巨人姚明名满天下，无人不晓。而在上世纪80年代，也有一位名震篮坛的巨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篮球巨人穆铁柱的传奇故事。 就在张凤奎带着穆铁柱积极训练的时候，省体委的人给出了明确的答复，穆铁柱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体育训练，而且19岁的年龄太大了，基本不再具备培养价值。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运动员选拔方式是运动员从几岁起就进入县、区一级的体校进行训练，经过遴选之后再向上一级体育部门选送优秀苗子。对于省体委而言，他们需要的是能取得成绩的成熟的运动员，显然穆铁柱跟他们的要求相距甚远。张凤奎失望地放下电话，回头望着满含期望的穆铁柱，心中焦灼难熬。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向窗外凝视了许久，忽然反转过身来，又抓起了电话。他决定直接向国家体委推荐穆铁柱。国家体委在得知山东有这样一个身高出众的小伙子之后，用20个旧篮球把穆铁柱从东明县体委交换了过来。就这样，穆铁柱这个从未接触过篮球的山东乡下少年开始准备谱写他的传奇了。刚到国家体委的时候，穆铁柱并没有直接接触篮球，大约1年半的时间，他一直跟着田径队的教练训练，甚至连摸都没摸过篮球一下。之所以这样安排，主要是因为穆铁柱之前一直没有受过正规的体育训练，所以在这1年半时间中，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身体素质练好，只有等到他的身体素质练好之后才能开始打篮球。国家队是要比赛的队伍，穆铁柱当时对篮球完全算是一门外汉，这样就算他练好了身体素质，也不可能直接跟着国家篮球队训练。后来湖北省黄石体委的主任主动请缨，说把穆铁柱送到他那儿去训练篮球。就这样，穆铁柱带着他的篮球梦来到了湖北黄石。据穆铁柱的教练回忆，刚刚开始训练的时候，穆铁柱很不灵活，篮球场的半个场地13米长，穆铁柱高抬腿跑不到10米就不行了，还会呕吐。不仅仅这样，刚开始的时候，穆铁柱不会接球，只能靠自己的大手把球拿起来。根据穆铁柱的情况，教练主要训练他接球、转身、投篮和罚球。在黄石接受了1年多的专业训练后，穆铁柱凭借身高的优势在球场上逐渐显示出了统治力。就在这个时候，各个体育队都对他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暗地里头都想把他拉进自己的队伍。最终穆铁柱进入了81篮球队，他披上了15号战袍。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讲述篮球巨人穆铁柱的故事。1978年的12月9日，第八届亚运会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刚刚进入国家队的穆铁柱也随队出征。在这届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的金牌数量在奖牌榜上仅次于日本，名列第二。中国男篮也以全胜战绩获得了金牌。这还是穆铁柱第一次出现在这样重要的国际赛事上， 尽管他在曼谷亚运会中得分并不多，却意外地受到了国外媒体的关注。亚运会结束后不久，路透社就这样评论：中国篮球运动员穆铁柱身高2米2，他甚至不必伸长手臂就能把球装进篮筐。报道中，穆铁柱的身高比中国男篮公布的2米08整整高出了12厘米。在当时，穆铁柱的身高成为了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有人说穆铁柱2米2，有人说他有2米28，也有人说他不止2米28。身高在许多竞技项目中是与对手较量的重要筹码，篮球也被称为巨人的游戏，拥有绝对的身高往往就意味着拥有绝对的制空权。中国篮球队横空出世的新高度让外界非常关注。为了能够得到穆铁柱的准确身高数据，有些国外的球队煞费苦心，有些国家为了制定防范穆铁柱的对策，想了很多办法来获取穆铁柱的真实身高。当时日本有一个运动服装的品牌主动提出要送给中国队的每名运动员一套衣服、一双球鞋，中国队的教练和队员也没有意识到这其中有什么问题，便欣然接受了。但是日本厂家说做衣服需要我国篮球队员的尺寸，于是便对当时中国男篮全体队员的身高进行了测量。谁知道第二天日本报纸上登出了穆铁柱的身高，不是以前大家猜测的数字，而是2米36。直到这个时候，单纯的队员们才知道自己上当了。与此同时，根据穆铁柱的身高优势，八一队为他制定了一套打法。穆铁柱抢下后场篮板球后迅速发动快攻，这种打法令球队屡试不爽，因为比赛过程中一个人是根本防不住高大的穆铁柱的，要想防住他至少得两个大个才行，而这样一来别的球员就有了进攻的机会。因为有了穆铁柱，那个时期亚洲其他的球队拿中国队毫无办法，在国内别的队拿八一队毫无办法。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特别是一些国内的甲级队。穆铁柱的身高优势有力地保证了八一队稳坐国内联赛的头把交椅，这引起了其他球队的非议。有人将矛头指向了穆铁柱，说他患有巨人症，一时间穆铁柱成为篮球界的众矢之的。巨人症是由于脑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过多而导致生长过速的疾病，这样的患者身高多在两米之上，即使成年以后也还会继续长高，而且反应迟钝，行动缓慢。而穆铁柱作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员，技术不够全面，运动不够灵活，这也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是巨人症患者的猜疑。巨人症患者心脏承受着巨大的负荷，剧烈的运动极易导致其猝死。面对众多对穆铁柱巨人症的猜测，国家体委提出让穆铁柱退役，这就意味着要终结穆铁柱的篮球生涯。为了留下这个难得的高中锋，八一队的领导最后决定带他去医院做体检，让体检的结果决定穆铁柱最终的去留。然而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院的医生也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只是说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无奈之下，教练拿着穆铁柱的检查结果找到了国家体委，一番协商之后，穆铁柱最终留在了球场上，继续着他日复一日的训练。关于巨人症沸沸扬扬的争议声也渐渐远去了。 如今小巨人姚明名满天下，无人不晓。而在上世纪80年代，也有一位名震篮坛的巨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篮球巨人穆铁柱的传奇故事。 1979年，穆铁柱随国家队来到日本名古屋参加第十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一个月前，在这里召开的名古屋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这也就意味着从那年开始，中国运动员重返奥运会的大舞台。 按照赛制，亚锦赛冠军才有资格参加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篮球赛。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亚洲篮球冠军之争就是奥运会的入场券之争。中国队一路打到了决赛，跟东道主日本队相遇了。那场球让所有人终身难忘，因为那场球赛的输赢关系到中国队是否能够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从教练员到队员，大家都信心满满，抱着非赢不可的决心。虽然中国队有穆铁柱，但那场比赛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比赛中的裁判对中国队的判罚几近苛刻，比赛开始没多久，穆铁柱就被罚下场。随后中国队被罚下了8人，场上只剩下4名队员。比赛到后来，中国队的好几个教练都离场了，只有临场教练还在场上坚持着。这场紧迫到呼吸困难的球赛打完之后，坚持在场边的教练连颁奖仪式都没参加，就直接到球场外头透气了。尽管穆铁柱过早被罚下，但他最终还是捧起了冠军奖杯。中国队2分的微弱优势拿到了奥运会的入场券。中国男篮回到北京，迎接他们的是鲜花和掌声。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题为《艰苦难以想象，胜利得来不易》的报道，向国人详细描绘了这场特别的比赛。这是对一名运动员最高的奖励。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没有派代表团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正值运动生涯巅峰时期的穆铁柱与奥运会擦肩而过了，而这次的错过意味着穆铁柱再也不可能登上奥运会的舞台了，他也不可能让世界领略中国男篮第一高度的风采了。 如今小巨人姚明名满天下，无人不晓。而在上世纪80年代，也有一位名震篮坛的巨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篮球巨人穆铁柱的传奇故事。 1980年，穆铁柱已经30岁了，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他的终身大事也成为了队里领导操心的事儿。那时候队里经常能收到球迷写给穆铁柱的信，由于比赛和训练繁忙，这些信都由专人来代管。而有一天，一封来信引起了队中的注意，写信的是一个刚刚返程的女知青，在北京的一家工厂当工人。这位名叫王专红的姑娘在信中流露出了对穆铁柱的好感，队里的领导研究讨论后决定安排他们俩见一面。俩人第一次见面，姑娘看见那么高的穆铁柱还真有点害怕，但聊了一会儿，两个人觉得挺投机，于是事情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了。大概4个月以后，两个人举行了婚礼。跟当时大多数的新人一样，两人的婚礼简单却热闹。穆铁柱花了200块钱添置家具，婚礼由队里操办。结婚后的穆铁柱虽然有了妻子的照顾，但由于年龄的增长，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已经让穆铁柱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1983年第12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在我国香港举行，已经很少露面的穆铁柱再次出场，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际性的比赛。那一年，中国男篮实现了亚锦赛5连冠，同时也获得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随后篮球赛场上找不到穆铁柱这位高大中锋的身影，他选择了退役。离开篮球场后也没有再去从事与篮球相关的职业，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生活平静而清闲。今天的篮球场上依旧可以看到中国巨人的身影。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姚明，以2米26的身高和对现代篮球的精准理解，成为了当今世界最优秀的中锋之一。姚明的父亲是和穆铁柱同时代的篮球运动员。20多年前，那个曾经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振奋的年代，就犹如一张张照片，成为了永远的回忆。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来？